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记录和见证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，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